呼啸战队的官方微博随即也在微博上发布了这一消息。正在微博上闹腾的职业选手们也算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，这家伙真的要转会了。所有人都是一愣，之前多是玩笑吐槽，谁想此事居然是真的。转会是另一种形式的别离，虽然不像退役那样是永别，但是昔日队友今日对手， 这种感觉也不是那么愉快的。职业精神、职业态度，说起来简单，但大家都是人，是人怎么会没有感情？所谓的职业精神、职业态度，说到底就是对真实情感的控制和压抑罢了。或许有一些人是欢天喜地地离开原有战队，奔向新前程的，但是方睿，大家相信不会是这样。 方睿和呼啸的问题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他的离开出于无奈，他个人会觉得很委屈，而战队也会觉得很可惜。所以一看此事是真，大家反倒有点玩笑不下去了。陈果在看到这条消息确实后，顿时变得有点紧张。能弄来咱们这儿吗？陈果说。叶修却有些哭笑不得。 你别觉得是颗好菜就想往咱这筐里装啊，也得看适合不适合，咱们又不是回收站。回收站是装垃圾的好吗？这可是堂堂全明星级别的选手。陈果强忍着没去吐槽。我们不需要猥琐流吗？陈果说完这话，心顿时就跳了两下。他看了看叶修， 然后又看了看那边，吸纳着拖鞋，咬着烟坐在电脑前的魏琛，顿时觉得星星缺的东西虽然很多，但好像唯独不缺猥琐。把方睿搞来有什么意义？大家团团做比猥琐，彻底打造出一支以猥琐为主线风格的战队。想到自己旗下将是一支这样的军团，陈果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 还是不要了吧，他想着。但是叶修在数落完他后，却又立即去凑了个热闹，因为消息被证实，让玩家粉丝们大饱眼福的喧闹微博突然冷清了下来。结果，那个有着千万粉丝却关注零微博一条的叶修，就在此时发出了他的第二条微博：“真的要转会了，星星是你绝佳的选择。” 冠军之队，王者之师。我去，这不能忍啊！一个刚刚从挑战赛里升上来的队伍，就冠军之队王者之师，那大家是什么啊？微草，两次总冠军得主。王杰西不动声色地以事实说话。现在联盟中没有家世了，两次冠军得主就是相当拔尖的成绩。轮回。 两次总冠军得主蝉联，将不涛跟进，在王杰西微博的内容之上增补了两个字，立即显得高出一筹。微草未能蝉联，就是因为他们败给了宇宙第一战队蓝宇。黄少天不愧是机会主义者，瞬间把握住空当，以超凡的手速抢上发言。原本只有一冠，在数据上有些比不起的蓝宇，顿时也显得超凡起来。霸图。 有你最熟悉的老搭档，张家乐也来凑热闹。因为林敬年的存在，打起了感情牌。嗯，确实挺老的。结果下面立即有不知哪来的人士评论回复，犀利吐槽，张家乐气得吐血。但看就是个普通玩家，也不好把人揪出来计较吧。这微博上转眼间又热闹起来了。 但是率先发言的这几支队伍到底有几分诚意，还是相当值得商榷的。因为以方睿这种水平和身价的选手，到了一队不可能是打替补，他本人不会愿意。对战队而言也太奢侈，他的到来势必引起全队技战术方面的很大调整，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弄清楚的事儿。战队引进一个选手，往往都会经过很多观察和数据分析。 正如叶修所说，不是看到好菜就要捡到筐里，还要看这菜能不能做出合适的口味。 看到方瑞确认转会的消息，立即就开始张罗拉拢，这种张口就来的诚意确凿不到哪儿去。真正对方瑞有意的，这时怕是已经招全队上下开始商量了，这不是小事。微博上大家又吵吵了一会儿后，终于彻底回归安静了。想在这地方把这样的大事敲定，当然是无可能的。方瑞是要转会了，但是转去哪里，这不是短时间里能出现结果的。不过陈果看到叶修也在这儿跟着这帮人一通闹腾，却又疑惑上了。其他战队上有经理老板，下有各部门主管，专业的能人多，这种事儿可以参考到方方面面的意见，但他们星星现在没这么大规模，没这么多能人，他这个当老板的就是叶修口中的见好菜就想捡进筐的主，其他选手如唐柔、包子这些职业新丁还没有这等战略眼光，所以星星这边遇这种事儿，那基本就是一言堂，叶修的看法差不多就是全部的，顶多魏琛什么的凑两句，所以别家的选手叫嚷可能是凑气儿喊着玩，但叶修就不一样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说话就和一盏楼冠宁说话一样，人是选手，但也是能拍板做主的当家。 这方瑞，我们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？ 陈果疑惑着。 不要。 叶修笑着摇了摇头。 他提升不了我们吗？ 陈果问。他也一直在加强学习，虽然荣耀技术没办法再提高多少了，却也想多点理论知识，多点专业眼光，当一个合格的经营者。 那倒不是，这样水平的选手只要给他足够的空间，对任何战队都会有提高，但对于我们来说性价比太低了，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再加上他弄一个角色，这得多少投入啊，此外还有他的合同开销，真这么搞那成孤注一掷了，我看我们没必要吊死在这一棵树上。 陈国这一听其实也明白了，说到底还是因为星星财力不够，挑战赛的冠军奖金500万直接瓜分完了，其他转播分成之类，加上星星后来拿下了一系列赞助合同，现在手头可动用资金大概还约有1200万，魏琛手头倒还是有1800万，而且放话是投入战队使用的，但不到不得已，无论陈果还是叶修都并不是太想动用魏琛那笔钱。1200万，方瑞现在转会已成定局的情况下，即便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价也不会太高，但是方瑞要来就得给他配角色，如果还想连同全明星角色鬼迷神移一起打包拿下的话，1200万实在就有点够呛了，而且方瑞不可能像叶修他们这班底浑浑噩噩不计较收入，肯定要得有职业合同，方瑞现在在呼啸拿着年薪650万的合同，他可正值当打，也不是因为状态问题要转会，没理由合同缩水，由此可见星星就是动用起来魏琛的1800万，要伺候这位爷也会让自家陷入窘境。星星自己可也是很多日常开支的，队里这些选手最终也都是需要签订职业合同上报联盟的，武臣管理工会也需要一定的开支，还有比赛场地问题，目前星星也还没有解决。 那你还在那折腾啥呢？ 陈果一看方瑞果然是搞不起的，但他又不相信叶修就是纯无聊在那瞎嚷嚷，这家伙做事总是有一点用意的。 哼，让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吧。 然后呢？ 陈果不气馁，他不信叶修没后文。果然叶修的电脑屏幕最终选定在了赵毅退场的页面。 海无量这个角色我们可以打一打主意。 海无量气功师我们需要吗？ 陈国愣了。 至少比打方瑞的主意靠谱得多。 林海会轻易放手吗？ 陈国问。海无量对于林海战队的意义就好像一叶知秋与家世 王不留行于微草。打这种角色的主意，根本不能只从角色的装备实力去考量。这是一队的灵魂与核心，需要买断的还有对方的这份念想。这种角色的价钱只会高不会低。 我想应该是有机会的。 为什么？ 如果林海还有心气儿，我想赵阳也不至于这就退役。 和赵阳同期的选手王杰西、杨聪都还在打拼，但一支没有心气儿的队伍却会让自己的主力核心绝望退出。一支没有心气儿的队伍自然也不会死守着自家的核心角色不放。叶修看准了这一点，在别人都在讨论林海会找哪位气功师选手接赵阳的班时，他却动了如何将林海核心角色拿走的心思。 如果也有别家工会想到这一点来抢呢？ 陈果说，角色这种东西不像选手转会还有个人选择和意愿在里面，角色是死的，俱乐部爱卖哪里就卖哪里，所以如果有竞争那就是价高者得了。竞价对于星星来说也是挺艰难的事。 哼，你仔细想想，现在的联盟强队有哪支主力中是有气功师的？ 陈果一怔，这个问题他脑中第一时间飞快跳出的名字其实就是家世。选手郭阳，角色气冲云水，家世一线主力，正是陈国粉家世的那段时间，自然是无比熟悉。不过后来 呼啸和蓝雨， 叶修却在此时已经替陈国回答了， 上赛季的八强队阵容中有气功的只有这两个队，呼啸的气功师是从家世转去的，这不是他们原有体系中的职业，上一赛季融入的并不好，甚至经常打不上主力，他们放弃气功师的可能性更大。至于蓝雨，他们的气功师角色韬洛沙明的实力已不弱，从海无量身上买两件他们没有的装备来加强一下还有可能，直接将海无量彻底纳入，这样的低性价比的操作可不是蓝雨战队的风格。 所以说海无量我们没有太强的竞争对手是吗？ 陈果说。